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财同埋白伟聪，我哋再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近日咧，中国最高当局嘅权力斗争问题咧，传闻咧系方兴未艾，不断咧系有咧吓好多啊令人引人入胜嘅消息传出，但系呢啲咧通常都系出自于海外嘅中国反共嘅。一啲節目主持人咧，佢哋有幾多嘅可信程度咧係存疑嘅。只不過咧係有啲事實，就係、是、咧一度啊係傳聞接掌中國外交部長職位原中聯部長咧劉建超咧，就突然咧係被傳咧係落咗馬。而且咧係被捕添，喺七月底嘅一次外訪之後啊，一翻到北京咧，一落飛機嘅職人咧，即刻咧係俾人咧請咗去問話，至今咧係不見蹤影。咁呢個劉建超咧個樣咧係十足一個好似香港成日見到嘅啲肥仔型。咁啊睇個樣呢啲咧，雖然係中國外交部嘅官僚，人可以貌相，個人咧就應該唔係太強硬。咁啊，本來咧就話。是他秦刚在落马之后由他去接头，但是就由王毅七十几岁人就要复出顶住先。外交部长这些职位虽然是可以贪污，但其实跟军方又或者其他那些主管外贸或者铁路运输这些的部长那个肥缺相比呢，那個游水呢，如果真的要貪呢是少很多的。那麼到底劉建超發生什麼事呢？這個連結到近幾個月以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這個呢幾乎是可以肯定是一定呢，雖然呢未必是死，但是呢是要清算的了。另外一個呢是主管軍隊政治工作的苗華呢，亦都一起呢是拉埋。那麼還有很多呢接二连三啊，呢啲换人，咁啊又被传咧呢个 A 一号咧系不稳。嗱呢几个月咧，我就觉得就传出嚟种种嘅事实，或者咧系嗰个军队啊嗰个高层啊嗰个罢免咧 ，A 一号啊呢个人咧确实系俾人搞紧，系俾人喐紧，吓佢个权力咧系不比咧系一年前。但系发生紧咩事？系咪话会退位，又或者俾人推翻？这个呢在目前为止是言之尚早，但个轮廓呢是慢慢是清晰。到底大陆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你怎么看呢，鲍生？ 这些每年呢北戴河会议呢都有很多这些传言啊、煞有介事啊、言之凿凿的结果吹出来。最近一个呢就更加呢就实牙实齿的说法，就说呢在四中全会呢习近平呢将会退下来。就當然就不是全退，就說是半退，就會保留國家主席，但是就會辭任這個中央軍委和總書記兩個職位，變成一個即半退位的狀態。而上位的是什麼呢？就張友俠就會接任中央軍委，另外呢就胡春華會再進入政治局就做副總理，就丁薛祥就會做這個總書記。咁但我覺得咧講得咁實咧，就更加令到人覺得咧呢個未必係真實，而且裏面嘅人事配置裏面咧，似乎咧就係所謂嘅反習派咧，差唔多係大獲全勝。咁我覺得咧呢個係比較一廂情願嘅一啲海外啊或者係網絡啊嘅傳聞。咁因為咧呢啲只不過咧就係冇一啲實質嘅證據啊見到，最多你提到劉建超啊嘅呢啲突然間出事咧，咁呢啲唔係大新聞啦，因為啲咁嘅説法咧，就已經唔係今個月發生嘅事，所以我覺得咧，都存在一個變數嘅，的而且確啊，你嘅説法就俾人搞緊，但係都唔係今時今日啦，都搞咗好耐噶啦，爛船三根釘，而且始終佢掌握住中央軍委主席呢個職位，即使軍方裏邊咧有任何嘅不滿啊，即經濟下行啊，出現種種嘅壓力咧，我覺得咧，而家佢個一号人物的权力呢依然都是稳固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今次的网络的北戴河传言呢 就未必属实咯，陶生。 嗱，但系咧就喺呢个账面上嘅事实，就系、是、咧中共咧系讲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A 一号呢个人物，佢个权力啊到底系坚固定系咧系虚弱？最重要咧就唔系睇下刘建超啊系是否失踪，就最重要咧就睇下。这个中央军委里面那些人少了多少个。当然何卫东和苗华两个人被整肃就一定是 99.9% 的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100%的。问题是是被习近平亲自本人整肃还是被他的对家是这个清军质。那呢两样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因为何卫军和苗华是他自己的心腹来的。是他亲手提拔上来加他的。如果你亲手提拔上来你自己都痛下杀手，就第一显示了两个弱点，就是你自己是所托非人，用人不察。第二就是如果这两个人是对你是非常效忠，而是被你是冤杀的话，其他的人亦都没有人够胆上位去填补。唔该你咧，唔好再提拔我。唔该你咧，唔好咧系颁嗰个上将啊、将军啊俾我，因为咧，因为你就伴君如伴虎。嗱，如果你话俾对家去喐咧，咁就更加系严重啦。啊，咁即系咧系不止系俾人搞紧，而且咧清除紧咧系军队嘅势力。嗱，咁咧就最关键咧就系而家咧中国咧系嗰个成个嗰个诶军方嘅势力啊，好简单，就系、是、东南西北中有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同埋中部战区，你要睇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佢个权力如果系100%冇事咧，就是、东南西北中啊，系五大战区嘅司令咧，一定系自己提拔嘅人，就唔系咧啊俾人哋换啊，或者咧系不断咧去撤换嘅。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对于习近平或者任何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个权力。是有三层的拱围，由于呢那个人呢就是北京，北京是对属是北部战区，所以北部战区的司令呢一定要是自己呢是绝对效忠的人。第二就除了北部战区，北部战区的范围很大的，包括东北呢，是吧，内蒙呢，是河北省呢，除了北部战区这个外围第一层呢，中间还有一个叫北京卫戍司令。北京卫戍司令就是看整个北京城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万一在北部战区里面有某些军官发生叛变，是带队军队杀入来的话，到时就要看北京卫戍区的司令是勤王保驾，所以这个北京卫戍区的司令这个人选也都不能够有闪失，一定要是自己人。好了，第三层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南海里面那个叫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又一定要是自己人，所以这个是里外三层，内就是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司令，另外就是北部战区的司令。当然这个当然也不够，还有中部、东部、西部、南部都是，只是判断一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那个权力呢是稳定是不稳呢，就要看看最近这两年这个内外三层，中央警卫局局长、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和北部战区那个司令是不是自己人，又或者本来是他自己委任的人有没有是被人喐了。特别最重要的就是中央警卫局，又称咧系叫中央警卫团嘅团长，嗱、这、呢个咧系位高权重，相当于咩咧？就是、慈禧太后啊，当时身边嘅荣禄啦。嗱，荣禄咧系离呢个慈禧太后最近嘅嗰层，所以拥兵咧系几乎嗰就系御林军。所以我哋记得1898年啊，戊戌政变，据说咧就系、是、谭嗣同咧就夜访北京嘅法华寺。就是劝说主管直隶的这个司令那个叫袁世凯，就出兵是杀入北京，是将慈禧太后活捉或者是刺杀，是在杀或者捉慈禧之前一定要搞定慈禧身边的荣禄 嗱，那個結構咧亦都係相似，所以中央警衛局咧係肩負整個中南海嘅安全。跟住出面就係北京衛戍司令。嗱，另外都未夠嘅，打橫嚟講咧，仲有武警，武警咧就隸屬公安，公安部咧就隸屬咧呢個政法委啊。所以咧嗰、那個槍啊，嗰、那個權力啊，係咪同埋刀咧，一定要咧係非常之咧係緊咧係握喺自己嘅手裏邊。所以如果呢啲咁嘅司令員啊，係成日調啊，或者咧係俾人拉咗啊。或者被人喐咗咧，呢、這個就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啦，係嘛？嗱，呢個裏邊嗰啲人名咧就相當之繁複嘅，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唔會咧係去逐個逐個講。但係咧，你要判斷咧最高個人物嗰個權力是否失去，就要睇下呢個裏邊三重嘅局長最近一年有冇換人，一年之內換嘅係換邊個？嗱，咁點解？點解其他嘅人換嚟換去？就是張幼俠已經年過七十咧，仲係穩如泰山。嗱，呢個咧就係觀察嘅一個層面。另外一個就係最近啊，一次嘅慶祝八一建軍節，係嘛？嚇，嗰個咧八一建軍節咧係習近平、張幼俠兩個咧缺席，就係習近平咧冇出嚟啊發表慶祝八一解放軍建軍節嘅重要講話。呢個年年咧佢非要佢不露露面咧係不可。另外咧，亦都係主持一連串嘅頒授啊軍中嘅人物嘅晉升嗰個典禮。嗱，今次咧八一係完全冇發生到呢啲事。嗱，所以嗱呢啲就係事實。不止係咁，係劉少奇個仔劉源啊，係突然間咧出現喺啊呢個咧慶祝八一建軍節啊嗰個晚宴啊，係喺嗰個圓台嗰度，而且咧係坐主台。是坐第一位，劉源咧本來喺習近平出嚟第一屆咧，就同埋黃岐山一樣咧，係幫佢清除好多政敵嘅。但係據說後來就兔死狗烹，因為劉源咧係喺軍中裏邊係佢老豆劉少奇嘅關係，嗰個民望好高，所以咧係擺埋一邊。劉源啊、劉學啊、黃岐山啊呢啲咧，全部都係一一過橋抽板、用完即棄嘅人。咁點解今次劉源啊又翻轉頭出咗嚟咧？嗱，呢啲又後邊咧種種嘅傳聞啊，佢覺得咧，唉，而家呢個大局咧係非常之難啊，啊，佢冇辦法係肩負。咁但係既然係咁，點會坐喺第一台咧？啊，坐喺第一台個頭位咧就唔等頭台嘅時候，又唔等於話佢係出嚟咧係掌實權嘅。但係呢啲跡象啊，種種咧都係指向一個傾向，就係本來。最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呢個人物啊，佢嗰個指揮嗰個絕對權力咧，係力不從心。比起三年前，甚至兩年前咧，呢啲一連串嘅人事變動咧，係令到佢睇嚟咧係削弱咗嘅個權力。呢個咧就係冇得拗噶啦。啊，呢啲係事實，係嘛？咁你話啊，唔係喎，佢可能引蛇出洞喎，啊，以退為進喎。以退為進，引蛇出洞就唔係咁嘅，因為咧佢唔係當年嘅毛澤東。毛澤東喺1962年，因為劉少奇主持嘅七千人大會追究大躍進、大饑荒嘅責任，搞到毛澤東咧無地自容。佢喺1962年一月嘅七千人大會咧，就被逼咧係好含蓄咁自我檢討，然後咧就退居第二線，就咧將北京同埋咧全國嘅行政權力暫時交咗俾劉少奇、周恩來同埋鄧小平。但是毛泽东是有这样的权威，是以退为进。他是战俘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就部署上海文化大革命，还有搞定林彪站在自己那头杀回转头。如果你说引蛇出洞退居二线，现在这位 A1 号一定要有一个类似林彪的人物是制服在周围，是随时是拱卫他出来向他在军中被称为现在的政敌，又或者个对家张幼侠是夺回权力，是吧？但是现在看不到这个人，这个人在哪里呢？不知道，或者是根本是没有，所以怎会是引蛇出洞，是以退为进呢？这个是不像的。所以现在就那个状态仍然是非常之混乱，而且是暧昧不清。 啊，你一啲人話外國咧就係、是、包括美國財長咧貝森特咧，亦都咧係佢位高權重咧，佢話八月初係、啊、中國發生一啲事，係嘛？可能咧係類似教皇啊，係嗰個咧傳為一個咧秘密會議。咁佢指嘅咧就係、是、啊北戴河。北戴河咧就是、每年八月咧一啲非正式啊中共嘅官员同埋邀请埋嗰啲元老咧喺个海滩嗰度咧系非正式嘅度假同埋咧系商议大事，但目前为止完全冇迹象系显示咧北戴河啊系有一啲所谓资深嘅元老参加，吓咩胡锦涛啊、温家宝啊、曾庆红啊之类咧，传就传到呢啲人咧系云集北戴河，但系咧一片咧系黑箱。是看不到，所以全部是得个估字，但是不用估的就是我刚才说帐面的那些人事的变动，军区司令和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司令这些人事是有没有变迁，以及最近八一建军节 A1 号竟然是缺席，这些对于他本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不过咧，又唔需要咧，太过担心，因为咧，我相信好快就揭晓。点解？因为全世界嘅注意力咧，系喺九月三号呢个阅兵，同埋咧跟住十月嗰个四中全会。嗱，如果四中全会啊举行喺阅兵礼之前咧，咁就对于一 A 一号咧系不利，因为咧系快刀斩乱麻，冇得再拖。只不过如果嗰个四中全会，舉行的時間在 9月3日閱兵之後呢，就顯示、這個 A1 號呢仍然有能力是如果是被人搞的時候是反撲或者是講數，因為很簡單、如果你是他們絕對不會落台的，這十幾年拉那麼多人手上有那麼多是仇口，一旦你落了台、那個歸宿如何呢、你不夠膽是去相信任何人呢是俾你的承諾，因為咧呢個黨啊嗰個機器裏邊啊，係佢對美國啊、對英國啊、對自己人啊嗰啲承諾咧，都可以根據鬥爭利益嘅需要咧，係隨時咧係落空或者隨時改變。所以咧呢啲咁嘅啊政治生態裏邊嘅鬥爭係好兇狠。所以而家你要睇下九月三號嘅閱兵嘅規模，同埋咧係邊個出嚟主持閱兵發表嘅講話。是有多少字，还有发表的讲话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有什么的关键词。例如最近四中全会他反而就说将会是讨论下一个五年的、经济的、计划。如果讲到这么强调和这么着痕迹，反而是更令人觉得是有另外项庄舞剑志在沛公、掩盖或者是遮瞒其他重大的议题。包括是人事任免，因为四中全会讲的是大事来的，很多时候是讲那个党政方面的大方向，而不是说下一个五年计划跟住又怎样，这些是太过婆妈和琐碎。所以这些就是你观察中国问题是要留意的迹象咯，是吧？那你看看九三那天阅兵讲的里面有什么关键词，是有没有以往强调是那个个人的核心和领导的权威，是吧？啊什么呢，很多那些术语，是吧？这个呢某某人为核心啊，亲自指挥亲自这个部署啊，是吧？啊解放军呢是要这个召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是一定要服从一个人一个姓名的指挥，这个到时你看看有没有。当然呢是由習近平本人，如果他去发表讲话，他不会在这里往自己块面贴金贴得更重。但是你要看看之前和之后那些党部和解放军部是拱卫他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文章，有什么报道，同埋有啲乜嘢嘅係言論同埋咧形容詞，所以咧觀察中國問題係一盤啊非常之複雜嘅專業啊嘅，唔可以講話生意啦，係嘛？因為冇錢賺嘅，係一個咧非常之嚇專業嘅一個學術題嚟嘅，係咪咧？ 係，正如你所述啦，即係中央警衛團咧嗰個職責係好重要，但係咧佢因為佢係下屬於呢個北京衛戍司令。所以总体来讲呢，北京卫戍司令这个位置呢 亦都係舉足輕重。喺習近平上任以嚟咧，其實呢個司令嘅任命咧係好頻繁地更換啊，歷屆咧已經係換咗10次。嗱，最近咧可能大家亦都冇乜點留意一個新聞啦，就係、是、最新咧喺今年嘅年初咧，啊呢、這個衛戍司令又換咗人啦，原本係啊張又俠嘅心腹嚟嘅，叫傅文化。咁佢咧就调任咗武警司令嘅副司令员，咁就晋升埋中将添。咁原先嗰、那个啊、武警司令咧，就据闻就出咗事，咁就冇出席呢个两会期间啦。啊，呢、這个叫黄春玲啊，就传闻亦都系被人捉咗。而由空军出身嘅朱军咧，就做呢个卫戍司令啦。這個、呢个咧据说咧系张又侠嘅旧部嚟嘅。嗱，咁你見到嗰個所謂人事佈局咧，張又俠啊，佢嘅舊部咧就係、是、任呢、這個啊北京衛戍司令，而且另外佢嘅人咧，傅文化咧，亦都係咧調任咗武警嘅副司令。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張又俠嘅權力咧，或者係軍方上面嘅影響力咧，依然係強大嘅。當然啊，主席嘅梗係 A 1號最大嗰、那個啦。咁但係呢啲位置嘅角力啊，同埋任命咧，你見到咧亦都好激烈啊！呢啲咁嘅司令嘅位置咧，係正如你所講係如龍君啊，亦都係咧控制曬成個北京嘅防務安全。咁所以而家嗰個四中全會啊，或者係一啲閱兵時候嘅一啲細節安排上面咧，啊未來見到呢、這個究竟張又俠嘅舊部啊，包括頭先我所述及嘅人物咧，會唔會又好快地更替咧？呢啲頻繁嘅情況咧，亦都可以反映到咧中國大陸內部啊，佢哋權力鬥爭嘅一啲激烈嘅狀況咯。 嗱，所以另外就睇下中央警衛局啦。中央警衛局係咩人咧？2023年啊，嗰陣時嘅中央警衛局啊，嗰、那個局長叫黃少軍。之但係咧，黃少軍咧喺67歲咧，就喺2023年嘅7月咧，係話喺北京病死喎。嗱，67歲。非常之年轻，而且在中国系嗰个特权阶层嗰医疗照顾就冇可能咧，系会咧系死得咁早嘅。当然又唔系话绝对冇可能啦，但系病死系病咩死咧？系嘛？咁嗱，一旦咧死得 KQ 嘅话咧，咁又会种种传言啦，系咪死于非命咧？系嘛？如果佢系咪正常死咧？而且死咗3个月之后啊，系先至咧系传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咁佢死咗之后。我调任嗰个咧就叫做周鸿祎，周鸿祎咧就系新嘅中央警卫局局长，系中南海咧系1号保镖。呢、這个周鸿祎到底又系边方面嘅人咧？咁呢啲咧就系真系要对中共嗰个人士啊，系有非常之咧细致嘅了解，系嘛？嗱，咁呢个咧系陪过阿习近平咧系出访，出访喺边度咧？系越南。所以中央警卫局咧，系呢个前局长黄少军咧，亦都系多年咧系陪过习近平访问美国同埋英国，包括2017年系陪同习近平访问香港，出席咧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嘅活动。所以你可见中央警卫局啊个局长咧，一定系自己嘅心腹，系第一号嘅保镖，系点会啊？系死得咧系离奇咧，系嘛嗱？所以咧就呢啲咧就。到底你自己的人是被人做瓜了，然后被你的政敌用他的人是涉位做中央警务局局长的时候呢，那你任话知你是几大权力以前几威的皇帝呢，就是这些叫做不可以说是沦为软禁的，这个绝对不是，是吧？只不过呢就是被人看实了，是吧？所以你说呢真的中国啊，嗰个政局系一盘棋嚟嘅。呢个打横咧，仲有武警咧，武警系归边个管啊？公安部长，所以公安部部长一定又系要自己人。系而家嗰个叫黄小雄，吓黄小雄咧，本来一度嗰个姿态好活跃，但系呢一年半载咧，系静晒，系冇晒声出啊。咁另外做一个关键嘅职位就系中央办公厅主啊。呢个咧虽然系文职，但系咧佢掌管咩咧？就所有退休的那些元老啊，吓佢哋嘅生活嘅待遇，住喺边度咧？吓有乜嘢嘅司机啊、厨师啊去配备咧？实际上自己退咗休，如果咧你搬咗上海住，吓你身边嘅人咧都要由中央办公厅嘅主任咧系去批准调配。所以咧，中央办公厅主任